一个个戏中讲车司机的独白，哇！其实真系好撩楞啊，要做，但系都系做到8月5号啫。啊，咁啊，仲有计计数，仲有5个月。咁啊，因为巴打台1周年，咁打算都系做到嗰时嘅啫。啊，咁啊，成咁咧就讲翻几句啦，即系广告都要卖嘅。咁我哋咧就喺呢个澳门，咁咧就会喺复活节期间30至2号，即是3月30至4月2号呢，就会喺嗰度摆呢个健康解码嘅展览。如果有啲大陆嘅，或者珠海嗰边啦，或者佛山嗰边呢，过澳门嘅，咁到时可以见到嘅。咁我喺度嘅，咁我哋预算呢喺澳门就请咗2个人，咁我加少少啦，咁 Tony Wong 啦，咁加埋就5个人，咁呢逢系所有嘅问题呢可以傾下嘅。咁另外呢就喺節目片头片尾呢就会摆低我哋嘅资料个摊位。其实好容易型嘅，一入去呢就01就係㗎喇。咁正式做節目啦，唔好卖咁多。啊，因为卖广告俾人闹，唔卖广告嘅咁个台要生存。啊，都冇辦法啦。咁但係都係咁样㗎喇。另外呢，因为早轮呢公开呼吁咗呢，我哋4月份呢会有3个新節目，咁有啲旧節目可能就有做到咁上下，出现疲态，咁又有3个新节目啦，咁再出嘅，咁喺大飞Antenna嗰度讲啦，因为始终都系做中港车，其实讲中港关系啦，咁有啲牵涉到嘅啦，唔系卖广告，一阵间咧讲翻一啲港珠澳嘅嘢，咁到时喺下一节啦，咁都系做到几多啦？呢一节我想讲咧，香港人。做厂嘅又好，做司机都好啦，一见好多啦。好风光嘅时候，喺其实80几年开始啦。咁嗰阵时咧，我有幸啦，其实嗰阵时我就冇做呢、這个，冇做呢个搭车司机，因为我99年先入行。诶，唔好意思啊，99年先入行。咁咧80几年嘅嘢咧。都略知一二嘅，咁啊讲几个古仔啦，吓，因为我最叻就有啲人话我最叻讲古仔，咁讲啲亲身经历啦，经验得多啲。我有个亲人曾经做茶餐厅啊、云吞面铺咧，都做得好大嘅。咁你话所谓大咧，就系有2间，一间东屋亭喺大园村嘅，咁咧就。用咗个女性名字做呢、這个招牌，咁呢就有2间，咁就顶咗间粥铺，咁加一间好似茶餐厅咁啦，咁两个汤位。跟住广福村开，咁呢就喺广福村呢有个就卖点心，同埋夜晚呢就做呢、這个打冷嘅。跟住呢就喺呢个铜锣湾，就喺正养和医院下低呢就有档云吞面嘅。咁呢就90几年啦，即系80几年尾啦，咁呢就至90年头啦，咁呢就有4间呢啲咁嘅嘢，咁呢就卒之做得辛苦，因为咁样讲卒之辛苦，佢卖晒呢，咁呢当年啦，揸返听讲啦，揸返2-300万，咁揸2-300万，佢呢就大陆开放，咁呢位大哥都好啦，佢呢就一世人呢都好渴望，因为佢真係大哥，即係佢排第一啦。咁大哥啦。咁呢就好想自己做生意做得出头做得大。咁改革开放。咁我哋讲返80几年啦。咁佢就上广州，时值呢就係呢个佳宁的士咗啦。咁呢就喺尖沙咀呢，我唔记得係幸福中心啊定係半岛中心啊。咁呢嗰陣时呢，佳宁呢係有一个游乐场嘅室内啊，譬如有碰碰车啊、游戏机啊嗰样嘢。咁佢呢就用一个价钱30万，就成套成个商场所有嘅游戏机，连埋碰碰车，仲有个室内过山车。咁如果你啲人有印象可能都有嘅，因为佳宁的士执笠，佳宁执笠啦，陈重清，咁佢咧就买咗套嘢落嚟，就结束咗嗰啲所谓饮食生意， 咁就翻大陸，咁咧就同廣州咧有啲聯繫，咁啊同廣州聯繫咧就喺嗰度咧就租個鋪，咁咧就想辦法將呢一套嘢咧，因為嗰陣時改革開放上去投資呢啲，因為嗰陣時咧廣州人嘅娛樂都係低，即係唔係而家手機大曬啦，嗰陣時冇啦，咁你開呢啲打機啊各樣嘢，咁佢開咗。开咗之后就出现咗最大嘅问题，就系唔了解共产党，唔了解中国政府，抌咗上去，一夜之间开张啦，啲嘢运到上去啦，即系攞晒批文啦，全部上去，因为嗰阵时好多嘢入亲口都要批文嘅，上到去咧开张，但系唔够一个月查封，因为话打机，即系游戏机啊。即系街机啦，打游戏机呢个风气唔好，即系咧荼毒细路仔。咁咧一夜之间，譬如好似好多人啦，如果经历过呢一段咧，你哋都可以讲下。就全部所有广州都不俾开张，咁陆续嗰啲游戏机就要撤离间铺，然后搵地方摆。咁咧就租咗几只货柜，香港未交未退港嘅，就上咗货柜里边。喺度等，好心急。呢位大哥四周围走来走去，希望解决到，但系都解决唔到。使咗好多台底钱，每一个人话俾佢听系得嘅，冇问题，得嘅冇问题。卒之批嘢喺广州都一定要射落嚟，搞唔掂。咁啊，有啲人咧就搭咗上去呢个清远玄潭镇。咁当时有两位姓潘嘅。一个书记又是姓潘啦，啊镇委书记啦，所谓一个镇长啦，又是姓潘啦，咁啊答应咗话咧可以喺嗰度搞，咁嗰度搞咧，咁咧就将啲嘢全部运晒上去，咁你始终咧香港人嗰阵时吃香嘅，你系一个点样讲啊？你一个外商啊，一个港商投资吓，各样嘢喺度招呼你啦，咁咧就好庆幸啦，咁嗰阵时百几蚊围，两百蚊围摆酒都有，咁过去啦，咁有架私家车咁接我过去啦，因为我上去睇嘅，咁咧就第一次咧就食呢个清远嘅狗肉啊，即系唔介意嘅，我嗰阵时食狗啊，话俾大家听啊，因为我细路仔系咩都食嘅。咁有阵时听大飞看天下都知啦，龙虎凤我都做过，32岁。咁系白杀嘅，白杀唔同我哋而家呢一种食法。咁嗰阵时好鍾意食狗啊，咁唔怕讲啦，你话残忍闹我，咁我都预咗俾人闹。咁但系风气系咁。咁上去睇啦，廿几岁。咁啊，嗰个书记咧恨你摆落嚟嗰样嘢，咁当然，因为咧呢一个红头文件啦，即系红盖章啦，唔系净系广州市，其实咧就全个中国都话不能开游戏机，卒之批嘢上到去都系冇办法搞得掂。喺嗰度咧纠缠咗半年啊，都解决唔到。卒之批嘢咧，咁啊个港商啦，咁啊认低威，咁啊成批嘢咧就当唔见咗，就送咗俾玄潭镇政府，直头唔攞啦，当乜都睇唔到。跟住佢咧就喺嗰度咧就识咗好多人，咁咧就有个消息就系中国咧就泰国唔够煤，咁啊想同中国订。咁咧就盘谷银行开 LC， 咁咧就想办法咧买到批文，跟住咧就煤咧就喺秦皇岛出口去泰国，件事系咁啦，记忆有啲模糊啲，咁佢咧就满心欢喜，哎呀呢次搵大钱啦，啊执几多钱几多钱美金啊，点样点样，咁咧就四周围去跑，四周围去摸门钉，去求人，去托朋友，希望咧泄落咗嘅。喺呢一啲度揾翻，咁啊长期喺泰国啦，唔系喺大陆啦，呢度走嗰度走啦，咁啊识咗好多人，个个都话搞得掂，个个都话可以出到批文， 啊，点样点样点样啊，我揸只 LC 嗰个客话买嗰、那个，即系之前我做嗰啲所谓港老千啦、啊，吓、啊、都几好收视嘅，以前喺迷迷啊或者自己嗰度加埋都过咗40,000嘅，咁咧就喺嗰度不停去转，玩咗差唔多大半年，托朋友饮饮食食，卡拉 OK 嗰阵时有噶啦，咁咧就使钱。每一日都系咁使，嗰、那个有办法，咁呢度使啲，嗰度使啲，个个都话自己系边个边个，个亲戚系边个边个，200,000，卒即系最后啦，我卒之啦，即系讲得太多，咁大家都估到结果啦，白使咗呢笔钱，翻嚟香港，手头所余无几，咁就开始。做呢个中港车揸拖头上路，咁咧呢个大哥始终都系大哥，雄心壮志呢度输咗，其实好叻噶，即系咧个人要永远都有希望先得。咁辛苦做飲食赚落嘅钱，使得七七八八，打工搵四五皮啊，当年专做鞋厂啊，一个礼拜都翻唔到屋企一次。咁呢佢就揸车上落路做拖头做鞋厂。咁当然啦啊永远都觉得自己得嘅。咁呢就带对讲机带电话。点为止电话呢，当时开始流行啲室内家居电话。即係 Sony 啊 ,SP50 啊 ,SPP55 啊啊呢一啲咁嘅家居电话。咁最出名啊三洋啦 ,5100 啦。啊咁号称呢就係5000尺嘅。咁仲有一啲仲劲嘅。就係话呢可以去到50公里。即係你屋企摆个无线电话可以用到50公里。咁呢就学人开始呢就做上课走私呢一啲。咁呢仲有呢就走私个 walkie talkie, 手机。咁喺鸭寮街啊，各样嘢咧同人哋带货，咁啊唔止带货添，仲做埋买卖。喺佢心目中咧，大陆开放呢个一个金矿嚟嘅。玩咗几个月，咁啊当然啦，钱银女人咩都有啦，因为搵到钱啊嘛，哇意气风发。咁唔好话搵好多钱啦，但系嗰阵时真系搵到钱。因为好大量，大陆好大量要呢啲需求。因为呢冇无线电话，悭返个 call 机，譬如我住三楼，咁呢就孭住个电话，咁拉起条天线，咁落田做嘢，行远几条街都真係收到㗎。所以话50公里当然呃人啦，左折扣右扣咁，但係你话方圆500公尺内收到嘅，咁好多城乡呢都会买呢个电话，甚至住楼上嘅落街买嘢，咁带埋个电话出去，咁都相当威风嘅。咁买一个电话最贵嘅3,000多元，最便宜嘅几百元，咁睇你个射程范围啦。如果一般室内电话系500尺啦，咁但又系都系七除八扣啦，有时厕所都收唔到，有啲杂物嘅，咁相当好卖。咁而 walkie talkie 有一件事，咁卒之觉得老讽嘅，自己人脉又唔够，咁喺沙头角衰咗。嗰阵时我喺香港做吹定嘅，即系做贸易啦，咁打电话嚟嗌救命啊！呢位大哥咁啊，同我一个另外一个亲戚讲，咁个亲戚啊真系有啲办法嘅，佢都系做中港车司机，带佢入行嘅，佢又揾我啦，点样搞啊？点样搞啊？咁咧就。我就话呢批货系我嘅，我认咗先。台底使8,000元，就请啲公安食饭同海关喺沙头角。当年啦，咁咧就认咗，就系咧就做一张单。嗰阵时冇电脑冇成，就话咧佢咧呢个司机同我提货，就喺鸭寮街。咁咧当然啦，鸭寮街咧我都好熟嘅，譬如好似。永昌啊，巨昌环球啊，马来亚，即系双轨拍门啦，我叫马来亚，优生啊，佢哋咧都熟嘅，咁咧就做张单俾我，然后咧我就同上去呢个沙头角， 公安局就话咧，佢当时咧就同我提货，呢批货咧本身咧就系交俾我嘅。咁但系咧佢转头咧佢提一批货咧，跟住佢装货，谂住装咗货之后，跟住咧就卸俾我，即系卸你喺香港啊，帮我提货，跟住卸落嚟俾我。但系咧因为嗰批佢装嗰批货同车头嗰批货，车头批货我噶啦，咁车尾嗰批货就翻大陆嘅。咁佢急起上嚟，一电话响，咁佢急住要攞只柜上深圳，咁咧就冇卸低俾我，就唔记得咗啦，因为追，咁咧就赶咗过关，咁啊查车搜到，咁咧我就上去咧就写翻份材料啦，大陆好兴啦，写份材料啊，解决呢件事，咁啊当时8000蚊人仔，咁啊解决咗，咁呢位大哥我睇住佢。喺拘留所运咗差唔多个礼拜，直到我接佢嗰阵时，佢个面好恐慌，好惊，因为佢唔知道大陆喂我带啫有几大镬啊，使钱搞掂，原来唔系，关系唔到，使钱都未必搞得掂，赎咗佢落嚟，取消咗呢件事，咁啊。食七餐饭8000蚊人仔，个教训好深刻。对于呢位大哥，呢度讲到呢度，下次翻嚟。